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31集，春景。春四月的柳絮浮动，绿绒细芽都亮在璀璨的日光里。这人生的白，与沈泽川如镜冷冽的白不同，他像是置放在春光里的温润白玉，没有沈泽川那样出风般的凌厉，也没有沈泽川那样浓烈的惊艳，但他与众不同，令人见之忘俗。乔天涯曾经也是官家公子，在这一刻想起了他长嫂背过的诗：积石有玉，烈松如翠，狼雁独绝，世无其二。两个人还没有交谈，乔天涯便已经知道他是谁了。乔天涯跨上栏杆，把托盘搁在地上。 好个闲情逸致，这曲子不必再看，你想学我教你。 这人抬眸看他，哈哈一笑， 想酒酒便到，求曲曲便来，兄台福星啊。 这宅子春色好，可惜无人赏。我访春遇见你是缘分，又听着这曲还是缘分。世间难得知心客，我别的不行，只有琴弹得好，你错过了我，便再也没有人教得起你。 乔天涯站着自斟自饮，喝完一杯冲他扬了扬下巴。 你学还是不学？ 是师之友，是父也。 这人放下琴，垂着玉佩逗猫，不慌不忙地说： 拜师可以，但为人师必须得先叫人服。 乔天涯摸了把略带清茶的下巴： 我乔天涯不说假话，你肯信就拜，不信就罢。 这人松了拿着玉佩的手指，又看着乔天涯，半晌一笑： 我信你了。 萧迟也回到梅宅，已经天黑了。他下马时，陈阳才记起来，边牵马边说： 主子，前几日说姚公子回来了，虽然避过了宴席，却会登门拜访。 他踪影难寻，还不知哪日会有兴致。 萧迟也脱了沾灰染汗的外袍，跨门而入。 他若来了，你就叫厨房那边备些清淡的。他跟着海阁老待惯了，不怎么碰荤腥。 古今迎面出来，再跟着萧迟也往里走。萧迟也摸了把肩头的猛： 拿些白肉和清水进来，今日也累着他了。我的人来了吗？ 古今颔首： 已经到了小半个时辰了，正在书房处理公务。 用过饭了吗？ 没有，大人特地嘱咐了厨房，晚膳等公子回来了一道用。 萧迟也拨着古扳指看他一眼，古今会意的移开目光，没敢再盯着萧迟也。但萧迟也心情确实好了，进屋前摘了狼狸刀扔给古今： 把鞘擦一擦，一会儿送进来。 萧迟也扯起前襟，闻了闻自个儿身上的味道： 备刀还是得我自己来，让人看着上菜。今晚事儿多，但水要烧足。乔天涯呢？让他把他主子的蟒袍也给进一房，上朝前熏好香。暂且就这么多，去吧。 是。 古今应声退下，萧迟也推开门。沈泽川在里边听了半晌，当下沾着墨没抬头，只说： 贤惠，二公子是个可心人。 萧迟也在教场里跑了一天，自觉一身汗臭，便没有绕到桌对面，而是在这边落座。桌案上堆积的都是卷宗，有些封了刑部的条子，看时间也很久了。萧迟也一手搭在椅背，一手紧了沈德川搁在桌上的小竹扇碗： 你查旧案，光是赵玉的案子就查了半月，怎么连刑部的案子也看？ 先帝登基以前的四年时间里，赵玉是空档。 沈德川看着卷宗： 几雷那会儿有潘如贵做靠山，不至于混到无差可办的地步。 但是赵玉没有留下任何案底，证明当时许多案子都还能够维持三司会审的正经流程。几雷只是跟在刑部后面打杂。 我的意思是，咱们查旧案干什么？ 萧迟也两指微用力，用扇子挡了沈泽川看卷宗的视线，抬起了他的下巴。沈泽川戈笔， 上一次也是在这里，我们谈到了钟伯斌败案。我说了远交近攻这个词，你还记得吗？ 萧迟也撤回扇子，起身绕开桌子走向书架内侧，须臾后抱出卷地图。沈泽川推开桌上的卷宗，萧迟也把这图抖铺在桌面上，竟是张非常详细的军事地形图。 我压箱底的宝贝。 萧迟也用扇子在中博六州的位置上画了个圈。 自然记得，你指的是有人借着边杀骑兵打掉了紧靠去都的中博六州，这是进攻。随后花家示威，太后被迫将花三嫁于启东，这是远交。此两者合在一起看，就是架空李北，让李北近处无依靠，远处无支援。 但是这样的布局需要的时间太长了，变数无数，对方想要确保每一步棋都没有差错，他必须待在一个可以纵观全局的位置。 沈泽川起身，手指沿着中博滑到去都。 他在这里。先帝在位八年，对于涉及中博兵败案而言太短了，必须往前推。光成帝在位的永仪年间发生了许多事情，这些事情或多或少都影响了局势的走向，他得身在其中。我想借着旧案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 萧迟也看着图， 光凭卷宗也难窥全景，你得找个参与过的人，或是知道详情的人。 沈泽川撑着身侧看他。 我没有这样的人。 萧迟也把扇子还给沈泽川。 我倒是有个推荐的人选，但你拿什么贿赂我？ 沈泽川莞尔，捏的扇子另一头却并不拿走，而是这么瞧着他。 我猜猜看，你要给我引荐的人是姚文玉吧？ 他是姚家人，那段时间里的许多事情他确实要比别人更清楚，后来又拜在海良仪门下，海良仪先后在行李两部办过差，也知道详情。 萧迟也拉近扇子。 怎么不稀罕见？ 久闻大名，真本事还是假把式，会一会就知道了。我是稀罕见他的，不过他何时会来？过了今日，我后半月还有差事要办。 别人都是排着队去帝城名帖，哪个像沈大人这么有排面？ 他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谪仙，不能为我所用，那么即便我费尽心思前去巴结，也是徒劳无功。 沈泽川说的是实话，他确实对姚文玉早有耳闻，可若是把这个人和薛修卓放在一起，他宁可选择薛修卓，因为他们干的是俗差，下边龌龊的事情太多了，这样神仙似的人物就是夸得天花乱坠，他也没有拉拢的心思。百无一用是书生，做官的不比青龙卖笑的更自在，捧高踩低，阿谀奉承，笑脸挨打，桩桩件件都是学问。海良仪都没叫姚文玉下来，姚文玉是什么脾性已经可以亏得些许，谁舍得把神仙摁在泥潭里，叫他仍旧逍遥快活就好了。萧迟也却想得不同，但他不着急讲出来，只说 我与他仅仅算是泛泛之交，他朋友遍及天下，真的能同他座谈的却没几个。他那客气疏远的寒暄与你同出一辙，你们打个照面就行，也算相互留个印象，来日如有需要也能谈点交情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